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7集。半年前消失的那61玩家自称回归者，黑塔要求他们努力攻塔，只有这样才能回归地球。他们参与了无数游戏，每日每夜只要睁开眼就是游戏，甚至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刚从一个游戏里离开，只能休息十分钟就会进入下一个游戏，一切都是强迫性质的，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类渐渐麻木，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或许在这个游戏里侥幸逃生，下个游戏就会死亡。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通关游戏，更要保护自己不能受致命的伤，因为每一次受伤他们都没有时间治疗，带伤进入下一个副本几乎意味着死亡。再强大的人类都不可能在这么可怕的游戏里活下去，他们一定会死，只是能活多久的问题。直到时间排行榜开启，回归者才找到了一个方向，原来他们可以活下去。在这张排行榜下，强大的回归者渐渐有了休息的时间，他们可以休息，可以通过猎杀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获得时间甚至道具，变得更强。这是一个循环的圈，强大的玩家变得越来越强，弱小的玩家变得越来越弱。陈珊珊一针见血地询问回归者的实力问题，李朝成的答案令唐默心中一惊，表面上却依旧淡定，没让李朝成看出破绽。李朝成心里也纳闷得很，为什么地球上的玩家会这么强？一个刚刚通关黑塔一层的人类，实力强大到几乎有登上时间排行榜前50名的水平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回归者所谓的回归，看上去就成了羊入虎口。李朝成眼珠子转了转，心中闪过无数念头，他的嘴上却依旧在透露回归者的信息，看上去十分胆小。唐默拥有时间排行榜前50名的名单，李朝成接着说后面50个人的名字。就在他说到第90名时，一道淡淡的光芒在他的身上亮起，李朝成身体一抖，他瞬间明白了这是什么，脸上露出惊喜。然而下一秒，一把尖锐的小刀直接刺穿他的心脏。李朝成瞪直了眼睛，抬起头看向面前的唐默。唐默淡定地抽回小刀，收入口袋里。和唐默说的一样，他确实有实力在李朝成消失前把他杀死。李朝成的眼睛瞪得滚圆，鲜血从他的嘴角溢出，他从喉咙里发出怨恨的声音。你唐默说，对了，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你猜的没错，绑着你的这根橡胶绳拥有因果律作用，被它捆住后谁都无法解开，但是它的因果律时间只有一分钟，一分钟后你就可以挣开它。顿了顿，唐默神色淡然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当然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。李朝成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他恨极地盯着唐默，眼神怨毒，仿佛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然而他终究是死了，他死不瞑目地瞪着唐默，他的呼吸停止的一瞬间，他脖子上悬浮的金色数字轰然破碎。 李朝成的尸体慢慢消失在空气里。李朝成消失后，陈珊珊将水笔收起来，看了看纸上的名单，对唐默说道： 一共只写了90个人，还有10个人的名字不知道。唐默哥哥，这份名单应该是真的，他没必要故意撒谎骗我们。只可惜他已经死了。 小姑娘有些遗憾，她其实还想再问问李朝成一些信息，比如她打算问李朝成回归者里有没有什么强大的组织。小姑娘猜测李朝成可能不知道这些事，因为回归者阵营似乎非常松散，玩家间很少合作，但还是问清楚比较好。唐默说，回归者和我们不一样，地球上的幸存玩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利益关系，除了喜欢杀人的疯狂偷渡客和饕餮那种奇怪的异能，正常玩家不会杀人。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黑塔和黑塔游戏。每个回归者严格来说都是敌人，杀死别人可以获得时间，杀死时间排行榜上的人获得的东西更多。唐默思索片刻说，越是强大的回归者应该越难合作。这点杰克斯也明白，他说， 对，杀死实力强大的回归者能获得的好处太多了，杀死第一名那个木回血可以得到一次复活机会呢。可惜聂他们不是死在黑塔副本里，是被人类杀掉的，否则我一定要找机会杀了那个木回血复活他们。 唐默三人小心翼翼地查看四周，确定再没有人埋伏后，他们一起进入屋子。这确实是傅文生的家，门口大铁门旁的名牌上写着傅字。唐默敲开门锁进了屋，检查了一番后找到一些食物和水，他将物资分给杰克斯、陈珊珊。三人都很久没吃过东西了，稍微吃了一些，杰克斯去周围巡逻，唐默和陈珊珊进入了2楼的书房。一进书房，两人将时间排行榜上的名单摊在书桌上，唐默拿笔将上面所有的华夏名字都画出来，包括刚才死去的李朝成，竟然一共有24人。 时间排行榜上的人全部通关黑塔3层，但是通关黑塔4层的人应该很少。 陈珊珊脆嫩的声音响起，这个女孩语气坚定，拥有和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她看着这张排行榜上最上方的3个字，说： 连木回血都才通关黑塔4层。唐默哥哥，根据我和老师的推测，只有当回归者通关黑塔4层后，黑塔 4.0 版本才会开启。老师猜测，木回血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才会导致更新终止。但是这不意味他就通关黑塔4层失败了。 唐默也是这么想的，而且他还有另外一种想法。或许木回雪还在通关黑塔4层。陈珊珊愣住。 还在通关黑塔4层？ 没等唐默解释，小姑娘眉头皱起，想了一会儿便明白了唐默的意思。 这样也不是不可能。黑塔经常会发布支线任务、主线任务，在每个攻塔游戏里几乎都会出现2个以上的任务。木回雪很可能只是完成了1个任务，他在即将通关黑塔4层时又触发了新的任务，这才导致黑塔更新终止。 忽然陈珊珊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她瞳孔微颤，抬起头看向唐默。唐默也看着这个矮小瘦瘪的小姑娘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上。唐默轻轻叹了口气，还真是有点争分夺秒了。珊珊，你和杰克斯什么时候去试一下黑塔3层？以杰克斯的战斗力和你的智慧，你们联起手来应该能顺利通关。陈珊珊点点头， 过两天我就去。 主动挑战攻塔游戏的事情就这么定下了。李朝成以为唐默真的是肆意幸存人类中的垫底者，只通关了黑塔1层。可是唐默和陈珊珊知道，唐默虽然不擅长武力，但是他的实力在幸存玩家中绝对属于最顶层。 想要杀他极难，反而容易被他反杀。回归者是经历过无数黑塔游戏的资深玩家，唐默都不敢和他们比玩过的黑塔游戏谁多。或许他和傅文铎、陈珊珊玩过的黑塔游戏加在一起，都不到李朝成的零头。在那种以生命做赌注，不得不进行游戏的世界，注定了回归者的平均实力比幸存玩家强大太多。而如今，穆回雪很可能还在攻略黑塔四层，只要他挑战成功，黑塔就会更新 4.0 版本，两个世界融合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提升实力。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肯定是强者，那个李朝成的实力其实很强，但是他太自负，把我和杰克斯当成了真正的肉猪，没有掩饰他的异能缺陷。唐默分析道，他的异能是那些奇怪的钢针，速度硬度很强，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长时间释放后速度会有所减慢，且两只手释放的钢针，一只手多，一只手少。当所有钢针一起释放时，这个缺点很难看出来。唐默也是观察了几分钟才发现这个异样。接着他选择和杰克斯分头行动，两面夹击。李朝成的实力毋庸置疑，唐默真正担心的是，或许有更多的强者比李朝成还要强，但是他们不在时间排行榜上。顿了顿，唐默纠正道，是一定有更多强者藏在暗处。陈珊珊正在收拾纸笔，听到这话，她动作微微顿住，小姑娘低着头没有说话，她默认了唐默的说法。可是如此一来，幸存人类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。陈珊珊收拾好东西，走到隔壁卧室休息。唐默刚才看到了陈珊珊眼镜下的黑眼圈，难得有机会，便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安静的书房里，顿时只剩下唐默一个人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火柴盒，仔细观察了一番。他先是瞧了瞧火柴盒，再用力地晃了晃。终于，一行行金色小字在火柴盒上浮现出来。 道具。马赛克的神奇火柴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三级，功能点燃火柴可以得到任何一样想要的物品，该物品必须为使用者曾经见过的物品，可以为黑塔道具，但品质等级不能高于马赛克的神奇火柴。物品的使用时间为24小时，24小时后自动销毁。限制，该火柴为一次性物品，使用后销毁。备注，马赛克呀，下大雪呀，人家吃鸡他点火柴，火柴呀，火柴呀。 唐默看着最后的这行备注，居然在心里跟着哼了起来。等他回过神时，嘴角微微抽搐，咳嗽一声，将这盒火柴放回口袋里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